其实即系点解？喂，我哋会觉得喂咁大嘅发生嘅事件，点解推普推得咁粗暴啊？点解喺呢一个广州里边嚟讲，好多僆仔而家已经唔识讲广东话， 冇广东话噶啦？ 喂，其实你最先你最先进嘅试点，其实就喺新疆。所以点解？喂，好老土嘅讲法，即系今日新疆就明日香港啊嘛。系咪？ 人哋系用咗60年喺新疆嗰度殖民嘅，佢系由你解所谓解放开始就广州盛世才，咁佢系建立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啊嘛。然后你喺乌鲁木齐同埋喀什呢两个地方开始，就不断咁样走去掠夺土地，然后就走去挖掘资源啊嘛，赶走咗原本住喺嗰度嘅游牧民族啊嘛。咁去到差唔多90年代开始，咁你呢一个嘅你见到新疆汉人是多过晒其他少数民族的总和的时候，他咪开始进行更加粗暴的掠夺，消灭你 当地的那些回教文化咯。咁同样地，喂，深圳都一模一样啫嘛，本身深圳的人好少噶。咁、啊、跟住，当你透过呢个改革开放嗰30年，资本累积，然后就外来人口累积的时候，咪消灭咗你本身深圳嗰个嘅广东文化咯。咁、去到嗰度就成为咗呢个中国嘅联合国咁解嘅啫嘛。香港其实就系慢慢步紧呢一个后尘，大家要警惕嘅，警惕呢一样嘢咯。 系啊， 香港人知嘅我。 唔系香港，唔系，但系我 但系冇办法抵抗嘅问题。 你唔能够好似即系点解？我哋唔可以即系好似索隆多咁戇鳩咯。即系讲真，嗱，你即系教廷，佢可以即系委屈地建交，但系你唔能够唔清楚你自己嘅对手，或者同你对赌啊，嗰个对手系咩嚟？即系咁讲，嗱，你喺基督教教义里边，即系。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悔改呢？其实是即不是人人都可以悔改，有些人本身就是魔鬼来的，其实是。即是你我觉得如果你去 justify 呢，中梵建交，即如果你说用圣经去 justify， 我即是想到一样东西，就是那个99只羊和1只羊的故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什么马太福音，以前即是我读即是教会学校啦，是不是那他都有教的。喂，当你是牧羊人，你有100只羊。你一隻羊走失咗，你会放弃咗99只羊，然之后去搵翻一隻羊翻嚟，因为呢99只羊咧，其实已经得救啦。可以 apply 落去，即系而家咧喺大陆被压迫嘅一啲即系教徒啊，即系主教啊入边，即系你可以伸出，喂，我知道你系付出咗好多，即系譬如你话即系大陆嗰啲，即系已经俾人哋即系俾大陆啊，即系DQ 咗啲主教，你系付出好多，但系即系你哋嘅回报喺天国嗰度啊嘛。是咪？即系我觉得嗱，呢一个讲法咧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唔能够接受好似索隆多讲法，就系话屌你个咩？即系你喂，你嗰个系中国系捍卫尊严嘅表表者，捍卫人类尊严嘅表表者，即系你咁样主动去擦鞋，即系系多余噶嘛？只系表示你无知啫嘛？亦都俾人哋咁讲。头先我哋讲嗰个，即系嗰、那个诶，嗰、个神父咁讲，喂，你呢条友，喂，你讲啲系俾人耻笑的。你的道德力量何在？你的道德感染力何在？即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大里面来讲，为什么人要信基督教？为什么人要信天主教？是因为你的道德感染力嘛。 其实八卦问一个问题，索隆多究竟是必来自哪度？如果来自南美的话，他这些这样理解。 没资料喎，要查。 是啊，所以 查翻资料。 有机会的话应该要查一下的，就是说喂，因为南美很多那些神父呢，他们即是以前讲的那些左派革命观点，然后融入去基督教里面，跟着宣扬一些反殖。 摆中国呢个叫左翼， 系啊， 左翼政府， 系啊，咁因为你始终打住左翼共产嗰个旗号啊嘛， 即系古可能古巴人嚟嘅呢个， 系啊，唔出奇啊，系啊，即系等于你去到尼泊尔咁样，喂，有一堆咩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咁样，喂，佢哋仲系信紧毛泽东年代嘅嗰啲咁嘅思想啊嘛， 大家睇下呢个索隆多教父嘅样 啦， 系咯，大家睇下索隆多教父嘅样啦，喂，个样。其实都几咸湿噶，你就咁睇落去都， 但系搵唔到个资料嘅， 即系我唔知啦，系嘛？即系如果有